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4章神秘事务司第137集。 墙壁再一次开始旋转，然后又静止下来。哈利随意走到一扇门前，推了推门，没有推动。 怎么了？ 赫敏说。 是。是锁着的。 哈利说着，用全身的重量去撞门，但门还是纹丝不动。 看来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 罗恩兴奋地说，跟哈利一起试着强行把门撞开。 肯定对了。 闪开。 赫敏厉声说，他用魔杖指着普通门锁所在的位置，说了一声， 阿拉霍动开。 没有反应。 小天狼星的刀子， 哈利说。他把刀子从衣袍里抽了出来，插进门和墙壁间的缝隙。另外几个人都在一旁急切地注视着。哈利把刀子从上到下划了一遍，然后拔出刀子，又用肩膀去撞门。门还和刚才一样关得死死的。不仅如此，哈利低头一看，发现刀刃融化掉了。 好了，我们离开这个房间吧。 赫敏果断地说。 但如果就是这间呢？ 罗恩说，既恐惧又渴望地盯着这扇门。 不可能，哈利在梦里能穿过所有的门。 赫敏说着，也在这扇门上印了一个燃烧的 X。 小天狼星的刀子只剩下了没用的刀柄，哈利把它放回了口袋。 你知道那里面可能会有什么？ 罗娜兴致很浓地问。这时墙壁又开始旋转了。 肯定是一些唠唠叨叨的东西， 赫敏压低声音说。纳威紧张地笑了一声。墙壁慢慢停止了旋转，哈利怀着越来越焦虑的心情推开了旁边的一扇门。 就是这儿。 他一看到那美丽的如钻石般闪亮的跳动的光，就知道这次选对了。哈利的眼睛适应了耀眼的光线后，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钟，大钟、小钟、老爷钟和旅行钟，挂在书架间的空隙处，或放在那些有房间那么长的桌子上。钟面上闪着亮光，四下里响着一片持续不断的繁忙的滴答声，就像有成千上万细小的行进中的脚步声，而发出那跳动的钻石般光亮的，是位于房间尽头的一个高大的钟形水晶罩。 这边走。 哈利知道现在走对了，激动的心砰砰狂跳，他领头顺着桌子间狭窄的空隙往前走，就像在梦里一样走向那个光源。那个几乎跟他一样高的钟形水晶罩立在一张桌子上，看上去里面似乎弥漫着一股翻腾的闪烁发光的气流。 啊，快看。 他们靠近罩子时，金妮指着水晶罩的中心说，在罩子里闪闪发亮的气流中漂浮着一个小小的宝石般明亮的蛋，它在罩子里浮起裂开，一只蜂鸟出现了，被拖到罩子顶部。可是碰到那股气流后，它的羽毛就变得脏兮兮湿漉漉的了。等它被送回罩子底部时，便又被包进了蛋壳里。 快走啊， 哈利严厉地说，因为金妮似乎想停下来观看那个蛋重新变成小鸟。 你在破鼓门那儿耽搁的时间也够长的， 金妮气呼呼地说，但还是跟着哈利走过钟形水晶罩，来到后面仅有的一扇门前。 就是这儿， 哈利又说了一遍，他的心跳得又快又猛，觉得连说话都会受影响了。 从这里穿过去。 他扭头看了看大家，他们都拿出了魔杖，一下子显得十分严肃和紧张。他转过头把门一推，门开了。他们进去了，他们找到了。这里像教堂一样高，里面摆满了高高的架子，架子上是许多小小的灰扑扑的玻璃球。在顺着架子排列的那些烛台的映照下，玻璃球闪着暗淡的光。这里就像刚才那个圆形房间里一样，烛火也是蓝色的，房间里非常寒冷。哈利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，注视着两排架子之间昏暗的通道，他什么也听不见，也看不见任何动静。 你说在第97排？ 赫敏小声说。 哈利轻轻应了一声，抬头看着最近一排架子的顶端，从架子里伸出的一只闪着蓝光的蜡烛下，一个银色的数字在闪烁，53。 我想应该往右边走， 赫敏轻声说，眯起眼睛望着旁边那排架子。 没错，那是54。 都把魔杖准备好， 哈利压低声音说。他们顺着架子之间长长的过道，蹑手蹑脚地往前走，不时地回头张望。过道尽头几乎一片漆黑，架子上的每只玻璃球下都插着泛黄的小标签，有的玻璃球闪烁着一种诡异的液体般的光芒，也有的里面暗淡无光，就像灯丝烧断了的灯泡一样。他们经过了第84排，第85排，哈利侧耳倾听每一丝细小的动静，但是什么也听不到。小天狼星可能已经被堵住了嘴巴，或者昏迷不醒， 或者 他脑子里一个自作主张的声音说， 他可能已经死了，我会感觉到的。 哈利对自己说，这时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。 会知道他。 97。 赫敏小声说。他们聚集在那排架子尽头，望着旁边的那条过道，那里没有人。 他就在这尽头的。 哈利说，他的嘴微微发干。 你们从这里看不清楚。 他领头在摆放着玻璃球的高架间穿行，几只玻璃球在他们经过时闪烁出柔和的光。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。 哈利轻声说，他相信每走一步，地板上都可能出现小天狼星那衣衫褴褛的身影。 就在这儿，真的很近了。 哈利。 赫敏迟疑地叫了一声，但哈利不想回答，他的嘴很干。 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？ 他说，他们已经来到这排架子的另一头，又进入了昏暗的烛光下，这里也没有人，只有一片尘封的回音缭绕的寂静。 他可能…… 哈利望着旁边一条过道，声音嘶哑地说， 也许…… 他匆匆走过去查看前面的那条过道。 哈利， 赫敏又叫了一声。 怎么了？ 哈利凶巴巴地说。 我认为小天狼星不在这里。 没有人说话，哈利不想看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，他觉得很难受。他不明白小天狼星为什么不在这里，他必须在这里的，哈利就是看见他在这里啊。他顺着过道尽头那块地方往前跑，朝一排排架子间张望，他眼前闪过一条又一条空空的过道，然后他又掉过头来跑，从那些目瞪口呆的朋友们身边跑过。没有小天狼星的影子，也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。 哈利， 罗恩喊道。 怎么了？ 他不想听罗恩说什么，不想听罗恩告诉他做了傻事，或者听罗恩建议大家返回霍格沃茨，但他的脸在发烧，他巴不得能够久久地躲在这黑黢黢的地方，不去面对楼上正厅的亮光，不去面对别人指责的目光。 你看见这个了吗？ 罗恩问。 什么？ 哈利说，这次的语气比较积极了，肯定是小天狼星来过这里的某个迹象，某个线索。他大步回到其他人身边，回到第97排架子往里一点的地方，但他什么也没发现，只看见罗恩盯着架子上一个灰扑扑的玻璃球。 什么？ 哈利又闷闷不乐地问了一遍。 这上面有你的名字， 罗恩说。哈利凑近了一些，罗恩指着那个小玻璃球，它虽然落满灰尘，好像许多年无人触摸过，但却从里面透出一种淡淡的光。 我的名字？ 哈利茫然地问。他走上前去，他个头比罗恩矮，不得不伸长脖子去看尘封的玻璃球下面的架子上插着的泛黄的标签。标签上用细长的字迹写着大约16年前的一个日期，接着是 SPT2APWBD 黑魔王和问号哈利波特。哈利呆呆地望着， 这是什么呢？ 卢恩问，声音里透着胆怯。 你的名字怎么会在这上面？ 他扫了一眼那排架子上的其他标签。 没有我。 他困惑不解地说。 也没有我们其他人。 哈利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去碰他。 赫敏看到哈利伸出了手，严厉地说。 为什么？ 哈利说。 这东西跟我有关系，不是吗？ 别碰哈利。 纳威突然说道。哈利看着他。纳威的圆脸汗津津的，看上去似乎再也不能承受更多的焦虑了。 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呢。 哈利说。哈利带着有点鲁莽的感觉，用手指握住了那个灰扑扑的玻璃球。他本以为球面摸上去是凉的，然而正相反，玻璃球就好像在太阳底下晒了好几个小时，就好像球内的光亮把球面烤暖了。哈利猜想，甚至希望，会发生一件戏剧性的事，一件惊心动魄的事，使他们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最终有些价值。他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把玻璃球从架子上拿下来，仔细端详着。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其他人都聚拢在哈利身边，注视着圆球。哈利拂去了它上面的积尘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一个拖着长枪的声音说话了：“ 很好，波特。现在转过身来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把它给我。”